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7:3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今天是2021年8月18号星期三，机动车尾号3和8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北京双减措施落地，严禁超标超前培训，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 京城京市，北京朝阳望京又一楼宇安全解封，共涉及企业120多家，员工2000多人。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京将再次迎来明显降雨过程。 国内方面，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表示，力争在8月底前把当前疫情控制住。 武汉6大汽车客运站恢复省内客运班线，郑州多地降为低风险地区。 今天的加叙加议探讨如何让暴雨中驾车涉水的不幸不再出现。 8点钟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拜登就阿富汗局势为自己辩护，却遭到美国政客痛批。 财经资讯，北京将会进入教培行业人才专项服务季，今天首场专场招聘会正式上线。 前沿科技，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择机执行第二次出舱活动。 8点30分，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首钢遗址公园年底将会亮相。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进入今日头条，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教育双减政策的落地。昨天上午，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措施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北京市教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在会上介绍了在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上严格审批准入、控制培训时间等方面的具体措施。 谈到北京双减目标时，李毅表示，要确保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于2021年年底前有效减轻，并在2年内成效显著，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明显提升。他同时指出，在规范校外培训方面，要坚持从严治理，防止无序扩张，严查各类违规行为和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为学生全面健康成长创造有利的环境。 那么在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方面，李毅表示，北京将会严格审批准入，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培训机构，对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重新审核登记，同时严格控制学科类培训时间，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教学内容上，李毅说，未来呢，北京要继续完善学科类培训管理服务平台，动态掌握学科类培训的培训内容、培训教材、教师资质等信息，严禁超标超前培训，严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事学科培训，严禁提供境外教育课程。 此外呢，根据中办国办联合印发的双减政策，北京还将强化校外培训机构的经营活动监管，落实将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纳入政府指导价管理的要求，科学合理确定计价办法，明确收费标准，坚决遏制过高收费和过度逐利行为，全面落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管理办法。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市未来呢还将会提高课后服务水平，包括提供菜单式课后服务项目和内容，供学生们自愿选择，同时引入社会优质资源和优质的师资参与课后服务，并做强做优免费线上学习服务。另外还要提高校内教育的教学质量，不断深化高中招生的考试方式改革。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李毅的介绍。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规范教育教学秩序，小学一年级坚持零起点教学，学校呢不得组织任何形式的招生分班考试，严禁划分重点班实验班，进一步提升中考的命题质量，逐步提高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这种比例。 那么针对马上就要到来的新学期，李毅也谈到，学生和家长一定会感受到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而面对这些变化，家长可能会出现困惑或彷徨。对此呢，李毅也给家长提出了一些建议。 课堂教学的模式将有一些新的变化，教学设计更加真实有效和有趣，还有呢，课后三点半之后的活动将更加丰富，不但有素质教育类的课程，还有呢课堂延伸的辅导。一些初中学校还会开设晚自习，更多的学校的老师会跨校跨学区的流动，辐射优质的教育服务，请家长能够跟孩子的任课老师班主任加强联系，针对孩子的性格特点兴趣爱好以及他的薄弱项和他的擅长项优势项，跟老师一起商量如何扬长如何避短，怎样帮助孩子提高在校内的课堂教学效率，如何帮助孩子提高作业的效率和质量。另外呢，如何用好课后三点半的这个资源，学校提供了菜单式的选择，那咱家孩子到底选哪些，怎样效率更高，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这种新的问题。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进入京城京事。昨天因疫情封闭管理了14天的望京方恒时代联络大厦，在各项疫情防控指标全都达到要求之后，正式迎来了解封。这是继8月15号望京街道万科时代中心解封之后又一个解封的楼宇。现场的工作人员拆除了管控区域周边的警戒线，并对大厦的外围进行全面消杀。 那么据了解啊，这一次封控管理一共涉及到企业有120多家，员工2000多人。目前呢，楼宇内约50%的企业开始了复工复产的工作，多家底商也陆续开始恢复经营。据商户介绍说，按照疫情防控工作的要求，店内员工全都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证明登记返岗，并进行7天的健康检测。 天气方面，受到东移高空槽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京市呢还将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大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中雨以上，伴有雷电活动，降雨呢也会使得气温明显下降，提醒市民朋友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雷避雨和行车安全，并且及时的关注临近预警预报信息。 是啊，在这里还要特别说一句啊，汛期期间强对流天气频发，如果大家一旦接收到气象台发布的强对流的相关预警，一定要按照预警中的要求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切不可掉以轻心。 交通方面，新闻广播记者昨天从北京市交管局了解到，为了进一步方便市民办理电动自行车登记上牌，北京市交管局在前期设置71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便民服务点的基础上呢，再推出107家便民服务网点，方便群众一站式购车登记及上牌。截至目前，本市电动自行车的便民服务点的数量达到178家。 据了解，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2018年11月1号起实行，市交管部门对条例实施之前购买的没经过登记且不在产品目录里的电动自行车发放临时标志，并设置了3年的过渡期，那么在过渡期满之后是不得上路行驶的。今年10月31号过渡期将结束。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好，国内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疫情。随着德尔塔变异毒株流行呢，全球的疫情可以说是大幅的反弹，我国外防输入压力持续上升，尤其在近期，全国出现了多点散发疫情，我国疫情防控正面临2021年以来最为严峻复杂的形势。对此，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就相关的热点问题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并且作出回应。 那么关于本轮疫情什么时候能够控制住这一问题呢？马晓伟表示说，九月份将面临着开学季，大中专院校和中小学会如期开学，一些省份呢还要组织一系列的重大活动，因此呢力争在八月底前把当前疫情控制住，尽快让社会生活恢复到正常状态。 继续扩散的风险方面呢，马晓伟表示，目前全国疫情扩散风险总体可控，在发生疫情的城市中，已经有大部分城市超过六天没有新增的感染者报告，除扬州等地之外，其余地区呢也是仅报告了零星散发病例。考虑到多地已持续加强各项防控措施，全国发生大规模疫情扩散的风险比较小。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已持续一年多，那病毒呢频繁变异，疫情啊起伏反复，我国对此呢正在推进最大规模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那么目前这项工作进展如何呢？我们距离着免疫屏障还有多远呢？马晓伟表示啊，截止到8月14号，全国累计完成全程接种的人数超过7.7亿，12岁到17岁人群接种工作也正在按计划有序推进当中，总体异常反应的发生率与全期的相比基本上是持平的，接种工作总体顺利。 再来说一说扬州。昨天呢，经过扬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研究，对扬州市部分区域的疫情风险等级进行调整，其中将扬州市涵江区甘泉街道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将扬州市涵江区双桥街道文阳社区紫金文昌小区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那么疫情方面值得高兴的是，曾经出现疫情的其他地区啊，昨天也纷纷传来了好消息。长江日报记者从湖北公路客运集团了解到，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中高风险地区持续在减少，湖北省客集团旗下的宏基客运站、傅家坡客运站、汉口北客运中心等六大汽车客运站已经于今天0点起逐步恢复省内班线运营。 新疆亳州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昨天表示，截至昨天早上8点，亳州完成第二轮全域全员核酸检测工作，结果全都是阴性。目前呢，阿拉山口市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已经同步展开。 另外呢，经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同意，自昨天起，将荥阳市桥楼镇施村社区、荥阳市贾峪镇周洞村等四个地区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那么截至目前，全国共有高风险区29个，中风险地区90个。 云南瑞丽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在昨天发布通告说，今天早上8点开始有序解除主城区的居家隔离措施，现有中高风险区域仍继续实行居家隔离封闭管理。 好，国内方面呢，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东部战区多军种的实兵演练。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大校表示说，8月1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出动作战舰艇、反潜机、歼击机等多军种力量，在台岛西南、东南等周边海空域组织联合火力突击等实兵演练，检验战区部队一体化联合作战的能力。 施毅强调，近期美台频频勾连挑衅，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已成为台海安全风险的最大祸源。此次演练是根据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是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势力挑衅的严正回应。东部战区将会持续加强战备训练，有决心、有能力挫败一切台独分裂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好，国内方面最后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打虎行动。昨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3名中管干部受到党纪政务处分的通报，其中包括原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彭波，原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谢长军，以及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张新起。 在此前的一天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还发布了四名中管干部处分通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密集通报再次彰显了党中央严厉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和必胜信念，释放了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的强烈信号。 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啊，除了两天七虎的决心与速度，以上七人当中呢，有的也已经退休。可以看出啊，遵纪守法没有退休一说，他们被查处也再次表明，对于腐败分子而言，没有什么既往不咎，而是一朝设伏，终身追责。 经过梳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开的信息发现，今年以来呢，已经有19名中管干部接受审查调查，22名中管干部被党纪政务处分。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 32.1 万件，处分 26.5 万人。自2017年第一季度首次公布相关数据以来，处置问题线索数、立案数、处分人数都同时创下了历年同期最高，充分印证了打虎拍蝇节奏不变，正风肃纪反腐持续发力。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嘉许嘉义。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嘉许嘉义。 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嘉许嘉义，我是于浩。8月16号晚上9点左右，北京天降暴雨，海淀尤为严重，出现了局地强降雨过程。那就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发生了一场悲剧。汉河路铁路桥下短时严重积水，一辆小汽车经过这一路段时被困，车内两人经救援人员和群众救出后，由120及时送往医院救治，于8月17号早晨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遇难。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实地探访了汽车涉水路段，汉河路北向南方向京良广场的西北侧，此处为下凹式铁路桥。据附近多位居民说，这处铁路桥下积水不常见，暴雨当天这里突然雨下得很大，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短时间上水很快，当时汽车在桥下已经被淹得只能看到车顶。悲剧的发生让人心痛，汛期以来连日不停的暴雨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了诸多的不便，甚至暗藏安全隐患，尤其是车辆涉水问题，一定要引起多方的重视。 其实一直以来，我觉得对于遇到这种涉水以后这车辆该怎么办，现在你让我想，我脑子里好像没有什么印象应该怎么做，而且就包括这车门应该怎么开，只是觉得721以后有一个东西特别火，就是那个车载那个安全锤，好像知道啊，如果出现这种事儿以后要把这个车窗敲碎然后逃生，但是具体逃生办法、逃生的注意事项什么的，反正我脑子里现在没有这个概念。我觉得其实有关部门包括一些媒体，你在发布比如说黄色预警啊，因为我们每天都看到说这预警那预警的，我觉得当你上升到一定的程度，比如发布了什么预警以后，你可以附一句，就是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你该怎么做，我觉得这个好像现在一直也没有。 觉得唯一有效的一个是要整改这种下陷式隧道也好的这个排水功能，还有一个就是下这种大雨的话，应该是对一些道路实施封闭，采取绕行的方式。所以还是各方努力吧，包括驾驶员自身也不能太低估这个问题。 为什么南方就是每年都会下大雨，然后像这种类似的情况几乎年年都能看到，我说的是桥下积水，有很深积水的地方，但是很少能听到南方城市有这种在这种城市内的积水处然后人遇难遇险的这个事情，我是几乎没有听到过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是因为北方人包括北方城市的大多数人，他们因为很少遭遇这种暴雨天气，然后对这种事情不够警觉，还是说存着侥幸心理，然后觉得自己能够过去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他需要自负的责任是绝大多数的，就是是自己的认知，因为毕竟这是少数现象，大多数人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都是能够选择退避。 相信很多北京市民朋友对2012年发生的那场721特大暴雨记忆犹新。自那以后，北京不断地提高防范涝灾的能力，加强排水管线建设，提高海绵城市吸收降水的水平。那么与常年相比呢，北京今年的平均降雨量是偏多的。入汛以来，北京已经多次发布极端天气预警，政府也通过短信群发等方式提醒市民在暴雨来临时注意安全，停留在安全地带。据了解呢，8月16号晚间，市气象台在接连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之后，海淀区和石景山区升级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海淀区气象台于8月16号21点25分升级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原因是海淀区北长河水文站一小时累积降水量超过80毫米。海淀中部和南部街镇累积雨量较大，山区及浅山区可能出现强降水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低洼地区可能会出现积水。北京排水集团防汛指挥部也启动了防汛二级响应，共出动大中小型抢险单元147组，车巡处置组16组，人巡打捞组159组，但是两人因涉水死亡的悲剧提醒我们，在防灾救灾的工作当中，只有更严，没有最严。预警信号是不是可以发布的再快些？对危险区域的值守是否能更迅速？对于在局部容易形成内涝的地区，除了进行及时预警，劝阻行人和车辆通过，是否可以提前宣传，让车主明确危险区域，主动避开呢？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不断提高的同时，宣传工作必须要持续发力，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具有一定的防水防灾的知识，做好自我防范，面对恶劣的通行状况，能慢一点就慢一点，能谨慎一点就谨慎一点，不再等危险降临到自己身上再追悔莫及。在暴雨天气时，大家尽量不要出行，如果确实需要开车出门的话，遇到积水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以下几点。涉水前要观察积水深度，确认是否可以安全通过。一般来说，如果是水位超过轮胎的1/3以上，就不宜冒险涉水，应该尽量绕行，不要强行通过，否则容易导致车内进水，还可能导致车辆起火。当确认可以驾车通过积水路段时，首先要选择低档匀速行驶，这样呢，既可以保证车辆通过积水时能稳定有力，也可以避免因车速过快激起的水花从机舱或者是底盘进入驾驶室等问题。其次呢，行车中要稳住油门，保持排气管中始终有压力气体，防止积水倒灌入排气管造成车辆熄火。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积水中行车不要急踩制动板或者是猛打转向盘，因为在积水中行驶，车轮的抓地力会减弱，如果操作过猛，很容易发生水滑，因此呢，要采取点刹的形式进行刹车制动，连续轻踩还可以使制动力输出平稳均匀，避免车轮抱死。而在涉水行车后，可以用连续轻点几次刹车，轻敲发动机底板的方式对车辆进行检查，这样方便刹车片和刹车盘间的摩擦，可以蒸发掉上面附着的积水，让其尽快恢复最佳制动性能。检查底盘或者轻敲发动机底板，可以判断有没有漂浮的杂物卷到车辆传送轴内，和确定发动机底板是否有杂物。如果任由这些杂物暗藏车内，那么这些物质会在平时干燥的时候产生自燃，造成意外的后果。那如果遇到了锁成车辆落水的情况，大家千万要注意，在汽车刚刚落水的时候的逃生成功率是最大的。此时车身大部分都在水面之上，车门车窗都还比较容易打开，这是汽车逃生的最佳时机。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车辆落水后应该第一时间打开电子锁，目的是避免车辆发动机因为进水断电而失灵锁死。那么如果说当水位漫过车门的时候，因为车辆内外存在着水压差，此时车门已经很难打开，要做的就是要砸碎车窗，用安全锤、头枕等尖锐的物品用力的敲击侧方玻璃四角啊，砸碎之后迅速逃离。对于普通私家车，如果对车辆内部结构比较熟悉，也可以尝试从车尾部或者是后备箱进行逃生，因为车头发动机比较重嘛，那尾部呢会是最后被淹没的位置。如果说错过前面两个逃生时机，那就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求生机会，等待水完全灌入车内，水内外此时水压一致的那一刻，深吸一口气，用力打开车门逃离。如果车门还是打不开，就要用脚狠踹，因为破窗已经很难，头枕和安全锤砸车窗未必会成功，尝试使用灭火器等重物猛砸， 破窗的几率会更大。那我们也当然希望大家牢记这些逃生指南，并且传递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让这样的悲剧不再上演。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于浩。 感动冲动，心会为什么激动，向左向右，和你一起走过春夏秋冬。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我们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宏岳。全工早上好。 哎，早上好，孙长。 嗯，全工，请问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今天白天啊，大部分时间北京是在弱的高气压掌控制下，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那么从傍晚前后开始啊，天气要转阴了，这个西部和北部山区啊开始出现降雨，对城区啊没有什么影响。那么后半夜降雨云团啊开始影响城区，会带来降雨的天气，不过呢是场小雨。那么明天早晨六七点钟啊，随着天气系统的靠近，这个小雨天气会逐渐影响到全市，路面湿滑，对明天的早高峰啊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明天白天啊，雨势会逐渐加强，上午到明天夜间的前半夜啊，降雨会变得密集，对明天的晚高峰也是影响比较大的。那么这场降雨啊，就全市而言可以达到中雨的量级，那么局部地区还有大雨到暴雨的出现，有些低洼路段呢会出现积水，所以也请大家注意防范，同时呢要警惕山体滑坡啊等地质灾害。主持人， 那全工，这场降雨什么时候会结束呢？ 应该在明天这个夜间后半夜完了以后呢，后边就结束了，也就是说周五以后。那么从天气趋势来看，这个降雨过后啊，低层空气湿度啊依然是比较大的，所以周五早晨啊是阴云笼罩啊，雾气蒙蒙，白天也是多云到阴的天气。现在看周六白天将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天气是不错的，但是到周日白天呢还会出现短时的降雨天气，所以请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孙长， 好，非常感谢全工的详细介绍，再见。 再见。 好，感谢全工啊，看来最近这个降雨还是比较频繁的哈， 是， 而且有的时候这个降雨是突然袭来，还是局部性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近期临近的天气预报。 对，刚刚我们在家叙家议当中也是提到了这个海淀汉河路这个悲剧哈，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不仅就是做好相关的防雨的防护，还要有这个安全方面的意识。 没错。好，那我们接下来来具体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预报啊。今天白天是晴转阴的天气，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北准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阴转小雨，伴有弱雷电，偏南风2-3级，预计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再来看一下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的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 近期频繁降雨使得山区的地质条件非常脆弱，所以登山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外出登山。 另外刚才全国也介绍了，今明两天呢北京仍然有降雨的过程，所以今天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主播在线第二时段的精彩节目，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经典传承大成之作，传奇铸造全新传奇，皇冠陆放，劲奢动感，旗舰大七座 SUV， 成经典铸传奇，全国预售开启，详询经销店一汽丰田。 中国银行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开放了，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快下载手机银行体验吧，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30，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拜登就阿富汗局势为自己辩护遭到美国政客痛批， 塔利班举行进入喀布尔后的首次记者会，承诺不会采取报复行动。 财经资讯，北京将进入教培行业人才专项服务季，今天首场专场招聘会正式上线。 前科技，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择机执行第二次出舱活动。 旅游文化资讯，首钢遗址公园年底将会亮相。 第16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动员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李瑞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时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进入国际视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阿富汗局势。据央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8月16号就阿富汗局势在白宫发表讲话。他表示，美国驻军阿富汗的任务从来不是为了阿富汗的国家建设。对于美国来说，驻军阿富汗唯一重要的国家利益就是防止恐怖分子袭击美国本土。 针对社交媒体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大批恐慌的阿富汗民众涌入喀布尔机场，有的民众呢甚至试图爬上正在跑道上滑行的美国运输机的起落架。对此，拜登承认阿富汗的现状令人揪心。 此外呢，拜登还把阿富汗局势的现状归因于阿富汗政府军不愿意和塔利班作战。拜登表示说，我们给了阿富汗政府决定自己未来的机会，但我们无法向他们提供为未来而战的意志。 对于拜登的这一态度呢，华盛顿邮报毫不留情地批评说，目中无人，自我辩护，一位以富有同情心出名的总统对阿富汗政府的溃败采取了冷眼旁观的态度。共和党人更是将阿富汗局势描述为美国领导下的可耻失败。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也公开表示说，拜登的所作所为真是个传奇，是打了引号的，这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失败之一。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克纳尔也警告说，基地组织可能会卷土重来。 阿富汗塔利班新闻发言人穆贾希德当地时间17号晚在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媒体中心举行了记者会，这也是塔利班15号进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之后的首次记者会。 穆贾希德表示，经过20年的艰苦战斗，塔利班组织终于重新回到喀布尔，这不仅仅是组织的胜利，也是整个国家的荣耀，是阿富汗人民在经历过长期外国军队占领之后重新拥有国家权力的象征。 穆贾希德强调，过去的政府犯下了很多错误，塔利班不想重复任何战争，也不寻求采取报复行动，并向国际社会承诺不会伤害在阿富汗的外籍人员。此前塔利班还将对前政府官员、军官和士兵等实施大赦，并且督促他们尽快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关于媒体方面，穆贾希德表示，阿富汗境内的私有媒体将会保有大部分自由和权利，但是所有的活动都应为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服务。 在被问及那些曾为外国军队和机构服务的阿富汗人命运将会如何时，穆贾希德表示说，所有曾站在塔利班对立面的人都将收到赦免，但是塔利班将会努力将这些人留在国内为国家建设提供服务。 在被问及塔利班对未来政府架构的计划时，穆贾希德重申，塔利班希望建立的是一个伊斯兰酋长国，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如何建立包容性的伊斯兰政府，而建立怎样的法律体系也在塔利班考虑问题当中，应对政府机构中的腐败问题同样也是重要议题之一。 不过随着塔利班控制阿富汗，多方也在担忧阿富汗境内的恐怖主义网络可能会迅速重新集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指出，希望重新评估基地组织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等在阿富汗境内重组的可能性。不过对恐怖主义威胁在未来几周或几个月里的确切预测，美国国防部眼下还无法做出笃定的判断。 法国总统马克龙则在当地时间8月16号发表了电视讲话，说被塔利班重新控制的阿富汗不能像20年前那样成为恐怖分子的庇护所。他还表示已经与英国首相约翰逊进行了交谈，双方的联合倡议将会很快达成。 那么相较于以上这些国家的紧张，俄罗斯总统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扎米尔·卡布洛夫则表示说，俄方不认为阿富汗塔利班会对中亚地区构成威胁，相信在塔利班治下，阿富汗不会成为极端组织的温床。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希望阿富汗的新政权与各类国际恐怖势力划清界限，约束和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恐怖势力。中方还将与有关各方继续保持密切的沟通和协调，推动阿富汗尽快停止战争，实现持久和和平。 那么在国际影响上，阿富汗变天再次让许多欧洲国家回忆起2015年的难民危机，而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难民政策也引发了多国国内的政治分歧。那么这一次欧洲还会出现类似的难民潮吗？欧洲国家又将会如何应对呢？ 对于阿富汗难民问题，德国政府和执政党表示会撤离部分需要帮助的阿富汗人，但同时要从2015年难民危机中吸取教训，在阿富汗当地和邻国提供必要的帮助，防止大量难民再次涌入欧洲。来自社民党的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肖尔茨以及外长马斯表达了与默克尔类似的观点。 那默克尔党内的接班人北威州州长拉舍特的表态尤其令人关注。鉴于拉舍特所在的联盟党目前民调领先，他很可能在九月的德国大选后成为下一任德国总理。拉舍特表示，不仅要撤离德国公民和阿富汗雇员，还要撤离许多可能遭到塔利班威胁的女性，比如活动人士、政治人士、艺术家等。 面对可能出现的阿富汗难民潮，欧洲各国政府和国内各政党之间的意见分歧已经逐渐浮现。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政府与德国的态度类似，表示要撤离曾经为本国工作过的阿富汗人。奥地利、比利时、希腊等国呢，则是要求欧盟遣返申请庇护遭拒的阿富汗人。奥地利同时提议在阿富汗邻国设立遣返中心。 但是相比其与欧洲，阿富汗的邻国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难民压力。据统计，在过去十天内，每天约有3万阿富汗人离开祖国，大多数人是经由陆路前往邻国伊朗或巴基斯坦。 好，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疫情方面的消息。聚焦新西兰，当地时间8月17号晚间，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宣布，新西兰全境将于当地时间17号零点进入新冠疫情四级响应，其中奥克兰和北岛克罗曼德地区将会封城七天，其他地区暂定封城三天。封城期间，学校、公共设施和大部分商店将会关闭，民众居家办公，除了就医、购买生活必需品等原因，被要求不得外出。 据了解，新西兰政府是在昨天奥克兰报告了一例新冠肺炎本地传播病例之后做出这一决定的。据当地卫生部门表示，这名患者在上周四已经感染新冠病毒，感染之后呢，他去过北岛克罗姆罗曼地区旅行，曾到过酒店、加油站、餐厅等一系列场所。那这名患者同时也是新西兰自今年2月以来报告的第一例新冠肺炎本地传播病例。 亚洲方面，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经过日本全国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日本首相菅义伟内阁目前的支持率为 31.8%， 较上一次7月份调查时下降了 4.1 个百分点，跌到去年9月上台以来的新低，这也是自民党2012年再次执政以来的最低的支持率。 调查还显示，菅义伟的不支持率增加了 0.8 个百分点，达到了 50.6%， 也是首次超过半数。 那么对于希望菅义伟在九月总裁选举当中再次当选继续担任首相的仅占 27.5%， 回答不希望他继续担任首相的则超过六成。 国际视线最后呢，来关注海地。根据海地民防局当地时间17号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截至目前，海地14号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1941人遇难和至少9900人受伤。令人担心的是，根据统计，地震导致约120万人受到了严重影响，其中包括54万名当地的儿童。海地总理阿里埃尔·亨利表示，当前海地的人道主义形势令人担忧。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话语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话语。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汇丰专家舒适。舒适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首先请您先简要分析一下昨天外汇市场的整体情况。 好的，那整体来看呢，应该说近几个交易日啊，市场的波动率并不高。那昨天呢，美元指数是在这个避险情绪的一个支撑下呀，收在了93.13。那主要的非美货币中呢，欧元是收在了1.1708，英镑是收在了1.3739，都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啊。然后黄金呢，在近几个交易日的上涨是暂时在1800美元每盎司的一个关口受阻，目前呢处在1785美元每盎司附近。那整体来看呢，近一段时间应该说这个变种病毒的传播和部分地区这个地缘政治风险啊，导致市场的避险情绪有一定的抬头。那美国的这个从数据上看呢，美国的这个消费啊、通胀啊，还包括就业啊等等这些经济数据表现呢，又相对的偏弱。那所以整体来看呢，应该说综合来说对美元的影响是偏中性的。那美元指数呢也是在92.50到93.20之间窄幅的波动，那较低的波动率呢也逐渐成为了近期的市场一个比较鲜明的特征。那在这个货币政策方面呢，尽管美联储这个不同的官员的表态以及经济数据的表现啊，在不同的时间段内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应该说啊，市场整体对于后续美联储货币政策路径的一个预期，相较于六月份并没有一个实质性的改变。那市场呢依旧是预期美国的经济活动复苏的表现呢将优于其他的这个发达国家的经济体，那美联储呢依然可能领先于其他发达经济体率先收紧货币政策。那另外呢，从目前的进度来看，应该说美国可能在四季度实现这个疫苗的接种比例以及就业的恢复程度达到美联储的一个预期目标，因此呢整体来看，美联储可能会在四季度宣布具体的一个缩减购债的计划。那美元年内应该说逐步上涨的概率啊还是依然偏大的。那综合来看呢，预计后续来说，美元相较于多数的非美货币仍然可能表现得较强，那美元指数的震荡中枢呢可能是逐渐的上移，长期目标位可以看向95附近。主持人， 接着请再分析一下英镑的走势。 好的，那近一段时间呢，这个英镑的表现应该说较弱。那除了这个美元的因素以外呢，今年以来这个英镑的表现和疫苗的接种的进程以及疫情的发展呢呈现了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相关性。那这个相关性呢在今年多数时间呢都已经得到了验证。那例如说英镑在这个七月份从1.36到1.39之间的一个上涨啊，就和当时这个英国新增的感染人数的回落基本保持一个一致的步伐。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随着这个变异病毒的继续传播，那英国解封之后的疫情控制情况仍然有待验证，那所以英镑的走势啊可能会随时出现一个反复。那另外呢，英国央行整体的态度啊应该说从近期已经从这个鹰派转向了一个鸽派，那它相对于这个就业市场的担忧啊也让英镑很难在货币政策上获得一个支持。那我们从图形上看呢，英镑近期的走势啊也没有脱离今年以来的一个震荡区间，所以呢预计啊后续英镑仍将为延续这么一个震荡的走势。那短期的震荡区间呢是看在1.36到1.40之间。主持人， 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牌价。 好的，每100外币对人民币的报价为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47.65，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62.76，英镑报在896.35，日元报在5.9261，澳元报在475.24，加元报在515.19。主持人， 好的，谢谢舒适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大家好，我是杨立新，欢迎大家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醒醒醒醒，都几点了，上班迟到了。 再睡五分钟，就五分钟。 五分钟，天天五分钟，不管你了。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你好，我是主播孙畅。 哎， 首先来了解 主播在线。我天哪，七点半了。 哎，也就主播在线能叫醒你。 那当然了，不听主播在线，就是在单位我跟同事聊啥呀。好了好了，不说了，都听不清。 主播在线，在您耳边，在您耳边，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早晨的8:16，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一起进入到财经领域啊。刚刚在头条当中呢，我们说了双减政策，那么尘埃落定之后呢，教培行业各机构也都在积极寻找转型之路。近日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教培行业人才市场分析报告就指出啊，七月份一线城市教培业发布职位数比三月份减少了 38.2%， 这其中北京的降幅达到了 49.3%， 居全国首位。 数据显示呢，今年七月进行求职的原教培从业者当中，一半都已经处于离职状态了。这个比例呢，高于全平台活跃求职者的平均水平。教培从业者本身流动性就比较强，加上近期呢，业内的机构进行这种相应的调整，人员变动大，也加剧整体的流动性。 那为了帮助教培机构的员工顺利再就业，在昨天召开的北京市双减新发布会上，北京市人社局新发言人陆小波透露说，全市范围内将组织开展持续三个月到半年的教培行业人才专项服务季，第一场专场招聘会将会在今天上线。 今天的专场招聘会呢，将会围绕着转岗、转型、转行等专题，从就业观念、心理调试、职场规划方面呢，重点的关注应届毕业生应聘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情况，精准提供就业政策服务支持，为有就业意愿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人员提供求职登记、专门职业指导、匹配推荐、跟踪回访等精细化的公共就业服务。 陆小波表示说，通过对相关岗位的梳理分析，北京市人社局明确了四大类岗位储备方向，分别是教学教辅类、技术支持类、运营职能类和市场销售类。目前呢，市区两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经有针对性的储备岗位1.03万个，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当中呢，仅前程无忧这一家就储备了8万多个相关岗位。那下一步呢，将会联合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优先筛选一批待遇高、福利好的优质岗位信息，促进供需有效对接。 嗯，其实说到双减政策啊，我们不能不提一个话题，其实也是大家吐槽最多的，就是培训机构退费的问题。 嗯， 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呢，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的副总裁、北京新东方学校校长李亮表示，对于学生退费要求，新东方坚守无条件按比例退费的承诺原则，对于报名后未开课学生的退费要求是无条件给予退费，对于已开课学生的退费要求呢，会按照已完成的课时扣除相应学费，其余全都无条件退费。新东方提供了现场、电话、官网、微服务、 APP 等多种线上线下自助退费渠道。 嗯，这也体现了一个大企业的担当哈。 嗯， 李亮也表示说，新东方呢将杜绝超前、超纲、超强度的培训，不断提升教育质量和服务水平，深入探索并推进素质教育领域的创新发展，真正做好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 嗯，还是跟退费有关系。近日呢，华尔街英语宣布破产的消息持续发酵，这所培训机构曾经红极一时，学费动辄数万元呢，甚至还有几十万元的，被称为成人英语教育的贵族学校。 但是收费颇高，却仍然入不敷出。最近华尔街英语因为拖欠租金，多家店铺被封锁，涉及的学员学费高达12亿元。 面对昂贵的培训费用呢，之前有部分学员选择的是贷款缴纳学费，有些学员每月贷款就将近2000元。而随着华尔街英语各地培训中心关张，这些贷款也成为了学员们身上不能承受之重，如果不能按期还款的话，就会影响到个人的信用记录。 其实华尔街英语陷入困境也不是个案，近年来一些培训机构呢，是把预收的学费啊当做一个金融杠杆，然后盲目扩大规模，资金链断裂的新闻是屡见不鲜。这次华尔街英语事件又一次暴露教培行业大额预付费的风险，也再次给监管敲响警钟。 虽然国务院办公厅早在2018年就发布了相关的意见，明确规定培训机构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但是这份意见啊，针对的是面向中小学的校外培训机构，并不包括成人培训机构。那么在执行过程当中啊，一些教育机构还想方设法打擦边球逃避监管。 是培训机构跑路不止一家，学员损失惨重也不是个案，甚至比比皆是。那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有专家就说，把预付费交由第三方保管，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目前北京、上海已经有所行动。 今年5月啊，北京市印发的《北京市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管理办法》试行当中，就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收费提出了银行存管模式的要求，加强对预收费资金的管理，从资金流入、资金沉淀、资金划拨等各个环节进行全过程的监管。 专家表示，通过第三方平台使预付资金与培训机构处于隔离的状态，避免培训机构挪用资金或卷钱跑路，能够大大的降低学员的消费风险。同时，教育、市场监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相关部门呢，还要强化对教育培训机构的日常监管，多管齐下，才能够避免更多消费者受到类似损害。 好，说完了教培领域，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北京的楼市。北京目前啊，住房面积最大的共有产权住房项目碧岸兰亭项目27今天起进行二次申购，登记时间为今天上午的10点到9月17号的下午5点。那这也是目前啊，北京第一个准现房配售的共有产权住房项目。 碧岸兰亭项目呢，位于房山的长阳镇，紧邻西南五环、107国道以及京港澳高速等交通要道，南侧500米为房山县轻轨稻田站。项目二期一共有8栋楼房，建筑总面积约为14.2万平米，以16到18层的高层住宅为主，毛坯交房。 那这次申购将提供约752套房源，其中呢，2居室有528套，3居室223套，每平方米售价为28600元，个人持有产权份额为85%。那这是北京个人持有比例最高的共有产权房项目之一，也是目前距离北京城区最近的共有产权项目之一。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进入前沿科技，先来关注自6月17号顺利进入天河核心舱以来呢，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已经满2个月了。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择机执行第二次出舱活动。目前3位航天员状态良好，核心舱组合体运行稳定，具备开展出舱活动的条件。 那这一面啊，神舟12号还在宇宙当中翱翔。那一面啊，神舟13号载人飞船发射工作也已经开始筹备了。据了解，执行天舟3号飞行任务的长征7号遥4运载火箭已经完成出厂前的所有研制工作，并于8月16号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说呢，长征7号遥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已经运抵的天舟3号货运飞船一起按计划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据了解，天舟3号货运飞船呢，将为神舟13号飞行任务运送补给物资。目前执行神舟13号飞行任务的载人飞船和运载火箭正在酒泉发射场按计划同步开展各项准备工作。 可以说现如今呢，我国空间站在轨组建任务正在稳步的推进。按照规划，今明2年我国将 接续实施11次飞行任务，包括3次空间站的舱段发射、4次货运飞船以及4次载人飞船发射，于2022年完成空间站的在轨建造。预计今年下半年，我国将发射天舟3号货运飞船和神舟13号载人飞船。第二批航天员接替首批执行建造任务的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3位航天员进入天河核心舱工作。 近明两年，空间站舱段、货运飞船、载人飞船交替密集发射，意味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阶段之后，多任务交叉并行将会成为工作常态。目前两个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参试的各系统正在全力开展任务准备。 那除了载人飞行任务以外呢，我国的火星探测任务也备受关注。记者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于5月15号成功实现登陆火星后，截止到8月15号，祝融号火星车已经在火星表面运行了90个火星日，也就是约92个地球日，累计行驶889米。所有科学载荷开机探测共获取约10G 的原始数据，祝融号火星车圆满完成既定的巡视探测任务。 目前火星车状态良好，步履稳健，能源充足，后续将继续向乌托邦平原南部的古海陆交界地带行驶，实施拓展任务。 不过到9月中旬的时候，火星和地球呢会恰好运行到太阳的对侧，到时候太阳的电磁辐射会阻断天文一号和地球的通信，这就是所谓的日灵干扰，环绕器和火星车会转入安全模式，停止探测工作。 不过大约50天之后啊，也就是差不多10月下旬的时候呢，我国的科学家又会重新取得跟天文一号的联系，继续进行火星探测任务，对火星的形貌与地质结构、表面物质成分与土壤类型分布、大气电离层、火星空间环境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测和研究。 好，接下来前沿科技，我们从太空再回到地面，来关注一下工信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的意见要求。智能网联汽车的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远程在线升级需要提前告知车主，并且向主管部门备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七天的报道。 新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意见要求，智能汽车在国内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需要向境外提供的应当通过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对于黑客攻击风险，要求车企和产品具备防范能力，只有符合要求的产品才能上市销售。赛博汽车主编肖莹介绍， 它应该具备保障汽车电子电器系统组件和功能免遭受网络威胁的这样的技术，另外呢也是需要有一些网络安全监测、缺陷和漏洞这样的检测，然后还有处置的一些技术，具体的它肯定还会有一些细化的技术指标出来。 如今智能网联汽车可以实现 OTA， 也就是远程在线升级，这不是简单的娱乐软件升级，而是囊括整车的各大系统。电居创始人马连华介绍， 不仅仅是这个中控屏的 OTA 升级，还包括自动驾驶功能的三电系统，它的动力参数、它的转向系统的力度，甚至它的悬架系统的软硬度调教，这些也可以进行远程升级。这样的话，这个车辆呢，管辖权甚至可以说就是掌握在车企的手里了，对消费者来说就可能会产生一些隐患。 新发布的管理意见要求，车企在线升级之前要向消费者告知目的、内容、注意事项等信息。监管方面，在线升级需要向工信部备案，未经审批不得通过在线升级方式新增或更新自动驾驶功能。另外，在产品管理方面，要求辅助驾驶功能加强脱手检测，也就是确保驾驶员双手放在方向盘上。汽车分析师张翔介绍， 比如说这个车主啊，脱离方向盘过了多长时间呢，就是要提醒车主，甚至要规定一个强制退出自动驾驶的这么一个机制。因为之前呢，在高速公路上啊，汽车处于自动驾驶的模式的时候啊，由于车主注意力不集中，还有汽车软件的一个方面的问题啊，导致发生交通事故，甚至严重的是导致车主啊当场身亡。 管理意见还要求车企向消费者明确告知辅助驾驶的功能、性质界限、驾驶员职责等信息，防范自动驾驶汽车大规模量产后给道路交通造成安全隐患。目前，我国智能网联汽车的新车销量占比 15%， 预计2025年将达到 30%， 辅助驾驶系统的渗透率有望达到 90%。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由赵义阳为您编辑。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一小段广告，然后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 经典传承大成之作，传奇铸造全新传奇，皇冠陆放，劲奢动感旗舰大七座 SUV 成经典铸传奇，全国预售开启，详询经销店一汽丰田。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医保天天谈。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上期我们聊到了北京普惠健康保非常受70-80后的认可，以及免赔额的一些相关知识。本期我们继续对北京普惠健康保的其他问题进行解答。 问题一，单位有补充医疗保险，报销所有自付医，我再上一个这个，可以重复报销吗？首先，单位的补充医疗保险一般只承担门诊和住院的自付费用，无法覆盖自费费用。特药保障和增值服务更是极少在单位的补充医疗保险中出现。其次，单位的补充医疗保险一般门诊的保障额度为1-2万，住院的保障额度为5万左右。相比之下，北京普惠健康保300万的保障额度，保障更加全面可及，能够让广大参保人更加安心。因此，单位的补充医疗保险与北京普惠健康保并不冲突，两者同时配置，能够更好地为我们解决医疗费用负担问题。 问题二，一年195元的保费，最高保障300万元，如何确保产品的可持续性？为保障产品的可持续性，商业保险公司本着微利运营的原则，合理确定产品价格为195元每年，最高保障300万元。同时，商业保险公司还要根据产品经营状况，动态调整保障待遇水平，让老百姓最大程度享受实惠。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现在申请办法就传起来，现在是3号王明，4号就王明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十七名主播，主播在线，一战取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晨的8:32，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旅游资讯啊，先来关注一下京西市民身边，今年年底呢又将新添一座新的公园了，这就是首钢遗址公园。整个首钢遗址公园啊将分为 ABCD 这四个区域，共有9处单体的建筑。那 D 区呢曾是首钢老厂的炼铁区，斑驳的工业遗存将变身高端办公用房与办公配套商业用房。 最先对外亮相的呢是原料系统料仓，目前正在进行内部的装修，9月份将会作为服贸会的会议场地，会后呢将会作为园区的商业办公楼，未来从金安桥地铁站进入这里只需要2分钟的时间。 那位于商业办公区域北端的 B 区啊，这是首钢极限公园，去年10月呢已经开放了，是北京最大的潮流极限运动的聚集地。C 区内呢，则是有多座转运塔、运输轨道框架等，经过修缮后将成为重要的工业景观，将向游客讲述曾经在这里火热的首钢故事。 作为首钢遗址公园最先投入使用的建筑，原先的首钢一号高炉呢，将会被打造成为京津冀地区最大的 VR 综合体验馆，成为集文化、科技、娱乐为一体的新型潮流综合乐园。 那说完了京西，我们再来去京南看一看。作为城南行动计划的重大项目，南苑森林湿地公园5000亩先行区明年将会建成。燕京十景之一的南佑秋峰将会再现南苑。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位于丰台区南四环外南中轴两侧，目标定位是首都南部结构性生态绿肺享誉世界的千年历史名苑。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呢，将会形成中心城区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湿地公园，是南苑自然野趣风貌启动展现区。设计分为一带四区，分别是小龙河自然生态带、湿地保护核心区、湖泊游览区、湿地游览区和益母泉生态恢复区。 嗯，那关注完了北京方面的旅游信息啊，我们再来说说京城之外的消息。来自湖南省卫健委昨天的报告，2021年8月16号0点到24点，湖南省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0例。那目前除了张家界有高风险地区3个、中风险地区11个以外，其他地区都为低风险地区。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凤凰古城核心景点等都已经恢复开放。 据介绍，湖南省呢对已恢复对外开放的部分景点严格采取限流、错峰、预约的方式安排游客入园，日日接待量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50%到75%。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随着东京奥运会的结束啊，第16届东京残奥会即将拉开大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征动员大会昨天在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举行。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动员会上，代表团全体人员精神抖擞，气势昂扬，并集体起立高唱国歌。运动员和教练员代表发言，表达了全团将士奋勇争先、夺取胜利、为国争光的信心和决心。代表团田径竞速轮椅教练黄鹏告诉记者，5年的等待虽然克服了很多困难，但是士气高涨。 我们这次参加的运动员一共有12名运动员，只有2名运动员是参加过上一届的残奥会，他们的经验会更丰富一些。年轻的运动员有活力，竞技状态都非常好。 这次出征是乒乓球运动员毛经典第3次参加残奥会。 第1届拿到金牌也不敢相信，第2届的时候就有一些比赛经验的积累了，这是我的第3届残奥会，追逐金牌的过程当中让自己得到更多的快乐。 残奥会对他来说不仅仅是奖牌，也是全世界残疾人的盛会，是展示人类顽强拼搏、乐观进取精神的舞台。 你有见过这种胸椎截瘫的，完全生活是不能自理的，但是我们队里有胸椎截瘫或者是说有这个脊椎截瘫，大家都是生活能非常好的自理的，包括他的机能的恢复也恢复得特别的棒，体育给了我们这些。 残疾人铁人3项在2016年残奥会被列为比赛项目，运动员王家超将成为我国参加这个项目比赛的第一人。 2018年从没有世界排名零，排到世界15名，我现在的一个世界排名是第3，东京残奥会资格排名是第4。非常希望我们中国残奥代表团的每一位成员收获满满，超越自己。 嗯。东京奥组委16号晚上宣布，经过与日本政府、东京都政府和国际残奥委会4方会谈之后，决定针对当前日本的疫情形势呢，承办残奥会的东京、埼玉、千叶、静冈、义都3县所有的场馆，原则上采取空场的方式进行。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啊。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纪念邮票明天呢将会正式发行。纪念邮票啊，1套1枚，全套邮票面值是1.2元。那票面前景啊，表现的是当地群众载歌载舞、共同欢庆的场景。一旁呢，藏民新居整洁美观，牛羊肥壮，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画面远景呢，则是展现了有复兴号高原动车，并衬以巍峨雪山等元素，描绘出一幅新时代西藏发展的美好画卷。 今天是周三，照例我们进入新书推荐。今天呢，给您推荐的第一本书是史学大家、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张大可先生的《史记》领导干部简读版。《史记》大家都知道，这是一本可以说是体大思精、52万多字、承载中国古代3000年历史发展的一个巨著，读起来呢并不是那么特别容易懂。读者就为大家化繁为简，对《史记》进行了经典的解读。 那这本书啊，是涵盖了司马迁对于哲学、人生、社会、政治、军事、文化、伦理、道德等各个领域的真知灼见。那为了普及国学精品，做有益的尝试，采用了纵向专题研究的形式来阅读《史记》，精选了1010个知识要点，分为37篇，深入挖掘《史记》的要旨，尤其是其所蕴 蕴含的济世安民的治国理念，明白怎样治国、怎样做人的道理。 书中每一篇内容呢，都是由导语、正文、译文和评点四部分组成。导语是提纲挈领，阐述宗旨。正文摘句，解读体例呢，一条原文，一节译文，一段评点，层层深入，雅俗共赏。 那读者可以利用茶余饭后的碎片时间啊，随手翻开一页，只要一两分钟，就能在潜移默化当中增长历史知识，陶冶情操，修养人生，将自己的思维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那为您推荐的这个进入名家推荐板块呢，我们为您推荐的书叫做《埃里尔》，是乌拉圭思想家、作家何塞·恩里克·罗多的著作，出版于1900年，跨越百年，埃里尔依旧影响着每一代拉美青年。罗多更是被誉为是开启拉丁美洲民族主义思潮的思想家，沉闷与迷茫时代的敲钟人。 这本书的中文译者于诗阳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普语系助理教授、西班牙语研究中心主任。那下面我们就请他来为我们从罗多的生平、乌拉圭的历史以及埃里尔的带来的影响等多方面为大家推荐这本书。 大家好，我是于诗阳，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本书，是我从西班牙语翻译成汉语，刚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推出的《拉美思想译丛》系列第二种《埃里尔》。埃里尔不是碧浪洗衣粉，也不是小美人鱼动画片，是一本可以分成六章的随笔集。1900年在乌拉圭首都蒙德维迪亚出版，当时就引起强烈反响，迅速流传到西班牙、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墨西哥、厄瓜多尔等等兄弟国家，包括被翻译到美国和法国，可以说是乌拉圭在牛肉和足球之前最早的一张国家名片。这本书最有名的部分是在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敏锐地号召大家防范美国扩张主义的野心，尤其注意美国在直接干涉的武力之外，还利用民主的光环、经济的繁荣，树立了某种看似真理的典范。所以拉美应该认识到，无论崇拜或抵抗，其实都没有跳出美国的游戏规则。当务之急是找到自己的民族性，实现真正的超越和自由。怎么实现呢？热爱青春，信任青年，保存每份完整的人格，认可灵性的参差，培养具有崇高感而不是小气甚至猥琐的审美，这样不仅能分辨物的美丑，也能在每件事上找到至善的目标和过程，摒弃道德败坏甚至犯罪。这本书的作者叫何塞·恩里克·罗多，是乌拉圭著名思想家、作家、文学评论家，虽然中学肄业，但曾进入共和国大学教授文学，后来又担任过国家图书馆馆长、国会议员。他还有不少文论和欧游随笔，但《埃里尔》是他年仅29岁就写成最深入人心的作品，用理想主义的光辉激励了一代又一代拉美青年。也许就是在他的引领下，乌拉圭虽然是一个小国，但在100多年里保持了富庶安定，成为拉丁美洲一个独特的存在，一个精灵埃里尔安居的乐园。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43。以上资讯啊，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35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海淀公安分局中关村派出所副所长严新卓，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北京五四青年奖章获得者，1989年出生。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在亚洲、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下，1955年4月，亚非29个国家政府首脑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会议， 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在会上鲜明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呼吁各国撇开分歧，为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利益而加强团结合作，受到与会各国的赞同，打开了中国与亚非国家广泛交往的大门。 主席，各位代表先生，举世注目的亚非会议已经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能同与会的各国代表团一起在这个会议上讨论我们亚非国家的共同问题，感到非常高兴。我们能够在这里会晤，首先要感谢缅甸、西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五个发起国家的倡议和努力。我们还应当感谢这次会议的主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为会议做出了很好的安排。主席，各位代表先生，我的主要发言现在印发给大家了。在听到了许多代表团团长的一些发言之后，我愿意补充说几句话。我们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利益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意五国总理贸务会议所宣布的关于亚非会议的四项目的，而不另提建议。 万隆会议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涵盖了与会国在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自觉、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等多个方面所达成的共识。公报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合作的宣言提出了载入史册的十项原则，是亚非国家对国际关系准则的重要贡献，是世界历史进程中划时代的里程碑。1955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及授予有功人员勋章典礼在北京隆重举行。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你看我们老总啊，穿起这身行头比南昌起义的时候还年轻呢。 什么话？ 贺老总啊，当初你在南昌打第一枪的时候，哎，有没有想到今天能当元帅啊？哎，莫说是当元帅了，那时候连打响的第一枪都不知道，心里就想着怎么把这第一枪打好。是啊，如果叶挺同志能活到现在，我是个元帅，肯定要让给他。 哎，本来我们今天应该有两个叶帅的，可惜呀。 同日，国务院举行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将官军衔典礼，全军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有10名，上将军衔的有55名，中将军衔的有175名，少将军衔的有802名。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好，北京时间8:49，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刘飞，今天为大家讲述李林光写给母亲辞别信的故事。李林光本名谢仲怀，1907年出生在厦门的一个归侨家庭，后来随父母迁入上海。在上海光华大学上学的时候，五卅运动爆发，李林光加入学生会，组织同学上街演说，不久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入团那天起，他就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党团事业，但是父母不希望他介入政治，就千方百计想让他回校安心读书。他明白父母的苦心，但此时革命工作是他心目中更重要的事情。1926年，他化名李林光，担任了上海团工委组织委员。在沪南区工作期间，他结识了上海全章中学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长蒋婉先，结为伉俪，夫妇二人志同道合，互相鼓励。他对妻子说，要革命，坐牢杀头是难免的，要时刻准备着为革命而牺牲，但是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共产主义一定会胜利。1927年底，李林光不幸被捕，通过组织和李母的大力营救，他被释放，但狱中生活严重摧残了他的健康，组织决定让他回家休养一段时间。在家里，年迈的母亲看着久未见面而且受尽折磨的儿子，流着眼泪说，为了救你，家里已经是倾家荡产，现在你平安地回来了，再也别去做那些危险的事儿了，我已经为你筹划好到南阳找你父亲的好友安生做生意，平安过日子好吗？李林光难过地看着母亲，他不忍违背母亲的意愿，但他知道自己已离不开革命，党的工作已经成为他生命的重要部分。等到身体有些好转，他带着妻子就悄悄地离开了家，回到组织。行前，他给母亲留下了一封辞别信。母亲，我的身体好了，谢谢你老人家对我的照顾。为了革命，我和婉先又走了。我们知道这次走了以后，家人将不知如何的牵挂，你的老泪将重新纵横，弟妹们的怀念将重新绵延，家人的寻觅又将重新开始了。我们离开家并不是不要母亲，而是出于不得已，因为我们实在不能做家庭的奴隶，更不能做金钱的奴隶，我们怎能抛弃自己的意志去锱铢必较，做那自资为利的事情呢？私亲自策，人类解放不成，何以家为？我们这次出走后将重新过我们革命者清苦的生活，这种生活虽然不十分安逸，但在精神上却12万分的快乐。在革命队伍中，我们虽吃粗菜淡饭，但我们觉得这比家中的山珍海味好吃得多。我们离家后虽得不到你的爱抚，但可以得到 千千万万工人的爱抚与照顾，一切请你放心。仲怀，刘。1929年7月30日，由于叛徒出卖，李灵光再度被捕。在狱中，他与被捕的其他同志秘密联络，后来作为狱中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领导了各项狱中斗争。1930年8月27日，当敌人开门叫李灵光的名字时，他高声应答后就立即被铐上。他知道自己将不免于难，就将外衣和眼镜送给难友，说这些衣服你们留下换换，我不糟蹋它了，这副眼镜请你们帮助保存，给患近视眼的同志用。出狱门的时候，他高声说，同志们，永别了，不要悲伤，希望你们保重。随后李灵光高呼共产党万岁，慷慨就义，年仅23岁。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孙畅、李瑞，代表节目编辑话语赵一阳、程强，感谢各位的收听。想了解更多新闻热点，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您将会听到由冰冰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是中华汉